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同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每期录播节目也会上传在 B 站的账号上面，欢迎大家随时的点击收看。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手账文化爱好者，同时也是文具文化的爱好者。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对钢笔非常有研究的邝野，欢迎邝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哎，来可以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好，大家好，我是邝野。 嗯，那剩下的三位妹子呢，也是之前参加过我们漫游嗨翻天节目的组长咸鱼酱和困困，欢迎三位来给大家打招呼。 嗯，大家好，我是组长。 大家好，我是咸鱼。 大家好，我是困困。 嗯，非常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之前呢，就是我们说过啊，很多喜欢二次元文化的小伙伴也非常喜欢用手账来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心情。就算你没有写过手账，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都会在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去接触过什么日记呀、周记呀、札记呀，所以或多或少会接触过像类似手账的这种形式。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过组长咸鱼酱和困困给大家来分享过关于手账拼贴的相关技巧。嗯，不知道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大家有没有记得当时的那期节目呢？所以我觉得在开始还是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就是每人简单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在手账拼贴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就是一定要主次分明，然后要注意留白啊，留给自己写字的地方。还有 留白。 还有就是不要乱搭，有的时候简单一点会更好看。就不要乱搭， 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炫酷的， 就不要说你有什么就往上贴什么，还是要自己去搭配一下。 那困困觉得呢？ 我感觉是不能远离基础吧。就是相对于那些特别炫酷的图案，还是要有那些打底的，像圆啊、方啊那些比较基础款的内容。 就基础的几何图案，也许也能塑造出不错的这种视觉效果。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大概总结的这个主题就是要返璞归真，就是要用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基础的元素去凸显你手账里面的内容。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嘛，所以作为手账来说可能也更多的是想记录自己的心情，记录自己的日常故事。所以不管你把手账做成什么样子，你的这些装饰都要为你的内容去服务。那其实俗话也说得好嘛，说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其实作为手账来说呢，我们大家每个人有一支趁手的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邝野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笔的这些故事。当然邝野可能是对钢笔研究的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谈不上。其实今天大家交流吧， 接触的比较多一些。 接触多一点。 那其实在手账当中除了这个钢笔啊、水笔啊这些大家用的比较多的笔，其实也还有很多很多的类别，是不是？ 对， 是的。 今天大家也都是纷纷把自己的看家宝贝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不可以先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展示一下？可以哈。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都带来了哪些东西？看大家现在已经开始翻箱倒柜了。 是，有针管笔、钢笔，然后水彩笔、马克笔， 可以把它举到 中性笔 这个摄像机镜头前，看都是成捆儿的，带来的这些笔哈。那其实我们的邝野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这个， 带来一些、 可以给就是大家展示一下，因为这个会就钢笔的分量会相对来说比较重一些。而且这些又都是非常贵重的物品，所以真的是在举的时候感觉手都微微颤抖了。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是各种样子的。 对，各种样子的。 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的各种样的钢笔，还有第二，是的，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来这个详细的介绍每一种笔它的用途，以及就是作为这个手账文化爱好者，或者说作为学生党来说，怎样去挑选一支适合自己用的笔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分享到。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不妨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手账文具文化的爱好者，分别是旷野、组长、咸鱼酱和困困。在此欢迎四位来给大家打招呼哈。啊，那我们说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文具，聊一聊笔。那作为初心者的我来说，我来先给大家就是分享几款我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笔所以请几位这个专业人士不吝赐教，看看这个我日常的配置怎么样哈。今天也是从办公室里面收拾出来了一些这个平常经常会用到的笔哈，因为我平常呢就是工作原因经常会在稿子上面做一些涂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实用的是这支随手账附赠的三色的带这种按钮的，可以随时就是根据不同的需求转换颜色的这支笔。虽然它很简单，但它真的很实用，尤其是你想标注重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红色的推出来，然后写这个一些日常的文字的时候可以用黑色蓝色，也是对，而且它很轻。其次呢就是这支这算是水笔吧，反正我是把它就是叫做水笔，对，也是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它的这个笔芯也是可以替换的。如果说这个水用完了之后可以随时的去替换新的笔芯儿，也是比较方便。对，钢笔呢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接触过，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大概每一个学生都会有经历过那种痛苦的练钢笔字的过程。为什么说痛苦呢？我记得当时小学的时候开那种钢笔课，经常是小朋友们会写的整个手上全都是墨水。对，当时可能大家用的那个钢笔更多的是那叫什么，就后边会有一个类似皮的那种小软管 儿啊，几年的那种上墨器啊， 对，它那个叫上墨器是不是？ 对， 就是可能会经常把这个啊，我们今天这个 带来 了，带来了， 不知道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种啊，是不是像这种那样的上墨器？ 我觉得我那个更赤裸裸， 那 就它是一个很长的， 只有一个塑料的那个吗？ 没有这个金属保护管。 完了，我是暴露了我的消费水平。对，经常会用到钢笔，但是现在这个钢笔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它已经改进了很多，是属于这种一次性的这种给大家一个。对， 或者墨胆。 对，如果说你的笔没有水了，你可以直接把它拔下来，然后推进去一根新的这种，算是备用的 墨囊 就可以了。 对， 还是比较方便的。当然，我今天就是发现，因为好几年不用它，我的笔已经干掉了。开始我说完了，我说我这支笔，就我还挺喜欢的。 对，很漂亮。 对，但是我就怕它会去堵了这个芯儿，但还好换了一支新的墨，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是。 其次就是在做手账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彩色的笔，你看，就是这个词汇特别匮乏，因为确实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这个颜色还是挺自然的，然后我觉得也还就是利用率是比较高的。那么，以上就是初心者的小美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笔，几位想 做什么样的评价呢？旷野先来好不好？不用怕伤害我。 啊，没有， 实话实说， 我觉得就是小美主持人啊，就是用了这些笔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色彩非常的鲜丽，各种颜色很漂亮。其实这种呢，这种选笔的这种思路呢，也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或者说是女生啊，她的一个选笔的思路，就是颜值， 啥好看， 颜值，对，很好看的，对。还有一个呢，主持人选的笔呢都是比较实用，就是有钢笔也有水笔，对吧，还有包括那种马克笔啊，其实从实用角度，所以呢大家选钢笔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个钢笔做什么这个初心啊。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不习惯用钢笔了，包括我说用这种三色的笔，我觉得哎呀又便宜又好用，是吧？可能用钢笔来说，一我每次还要惦记它的这个墨是不是没了，它是不是长时间不用头又要堵住了，或者说它经常会出现一种意外的状况，比如说漏水，漏一就是包包里啊，或者是这个袋子里面全都是沾上墨，可能会觉得它不太方便。 对， 那为什么就是旷野还会就是比较专注于喜欢同时也研究这一方面的，这方面 对，其实钢笔呢，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大家小时候会练字，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对钢笔是有一种情结的啊，这个情结在这儿。再有一个呢，这个钢笔我觉得是一种贴身的一种私人的物品，对于我来说可能跟男士啊，就是像打火机啊手表一样，是很私人的一个东西， 就它能陪伴你很长时间， 很长的时间，对对对对。再有呢，现在的钢笔它的做工啊，它的样子确实是五花八门的，非常的漂亮，也很容易就是让大家喜欢， 就是在满足实用性的同时也兼顾了美观性、艺术性和欣赏性。 对对对。 哎，那问问我们的困困，困困组长、咸鱼，你们现在还在用钢笔吗？ 用，在用呢。 为什么？原因是 写字好看， 写字好看。 对，就是练字。 现在也会坚持练字这种习惯吗？ 现在刚开始练字，因为就是现在做手账了开始，然后大家每次都发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就自己的手账，然后自己写的字，就会觉得哇，好，他们写的好好看呀，但是自己写的字又特别丑，就不好意思发出来，然后就会开始练字，就用钢笔写字。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动机不纯，好好练字的目的是为了攀比，开玩笑啊。那你们现在用的钢笔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没有带来今天？ 我带来了。我带了两根儿， 两支钢笔， 以前最爱用的和最近最爱用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困困要给大家分享这两款钢笔， 对， 都是红色系，所以对红色是情有独钟吗？ 是的，我钢笔还是喜欢红色系的那种。 那为什么？ 就是非常亮眼，看着就开心的那种， 就是非常的热情。 对，我正好今天指甲也是红色的。对， 原来是这样。其实困困家里每一色儿都有，指甲是什么色，就用什么样的钢笔来配指甲，是不是？ 一种配饰。 好，那我们困困可以看一下，困困要给大家 这支是之前最喜欢用的，是也算是那个就是新手上路必备的一支吧。非常大众的一款。这 就跟我的这款有点像， 这个跟你那应该是同一款，一个系列的，然后你那个是专门在是一个专门有一个系列的，对，是同一款， 也是属于普及度比较高的一款， 对，这是普及度非常高的一款， 就是价位也是比较适中的，可能大家都用的比较多， 对，学生党也都可以用这些。 那现在呢？ 现在喜欢用的是这支，这支是笔头稍微有点特殊，它是弯的， 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再离的这个 这样， 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就是它的笔头和一般的钢笔头不太一样，它的笔头就是弯的弧度比较大，就等于是整个笔尖微微的向这种笔背的方向去做了一个圆的弧度。有更专业的说法吗？旷野， 其实 笔头叫做什么？ 这种叫美术尖吧， 对，这种就叫美术笔。 对，它会写出的字啊，或者你做一些美术字帖，会有很多的一个加成效果。 对，它这个是 自带笔锋， 自带笔锋，非常容易写出笔锋来，写字自备加成效果。 那为什么大家不都用这种美术钢笔？岂不是他人人都可以？ 当小小 它这个用的时候和普通的钢笔不太一样，咱们普通的钢笔用的时候是可以转一下尖的， 嗯， 就是控制它输水下水量是多是少，可以转一下尖来控制， 嗯， 这个是不能的。 我们的钢笔还可以控制出水量吗？ 就是你稍微变一下，稍微转一下，它出水会稍微少一点。 我只知道就是你反着用，它出水就会 对， 但是又会觉得比较涩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原来是手动控制， 对， 我还以为我们的钢笔一直有什么样的玄机，就是你自己 没有手动的 啊，手动的。 然后这个美。这种那个美工尖的它就不可以那样做，它如果你不在特定角度下来的话它是不会出水的。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咸鱼和组长的 啊。我就是比较喜欢素色或者是复古的，就透明啊什么的这种。 嗯， 那我的笔都是这样的，就这个也是刚才那个都是一样的， 是一个系列。看来这个普及度确实很高。 对，这个真的是第一根钢笔。 嗯， 然后这是第二根，这个就是超便宜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嗯， 几十块钱，这个而且还挺好用的。 它的那个尾巴感觉挺长的， 对，就复古的嘛，很好看， 嗯 嗯，也不难用。 最早的台笔都是这样的造型， 嗯。做成这样的造型有什么样的用意吗？或者有什么样的讲究？ 其实它就是台笔嘛，台笔就是有一个桌台，然后笔插在上面， 嗯， 它需要有一定长度， 嗯， 如果笔很短的话，你就是看不到了。 就是其实是不太美观， 对对对对， 也不太方便你从笔筒里面抽笔。 对对对对， 嗯，然后就是这个透明的了， 透明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里面灌什么颜色的时候，像这个特别漂亮的这种橘色的，然后就都能一眼就能看见，就特别好看。 嗯， 哎，那它的这种笔囊也是可以替换的，对吗？还是说你要自己手动灌水？ 这个是不用笔囊的， 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不是一次性的。那比如说下回我想灌蓝色的水呢，难道不会 要洗一下？ 啊， 对，洗干净， 完全清洗 一下。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这个应该也有那种一次性的 啊，这种是带上不细的 啊，对，这个可以换的， 嗯， 但是像这个可能就不行了。 嗯， 这个就不行了，因为它是一体的。 哦， 这个就不行了。 它是笔杆触摸的， 嗯， 这种就叫示范钢笔。 示范钢笔， 对，示范， 嗯， 它能够 像这个， 就是跟就是 demo 这个，嗯，这个就是笔芯嘛， 就是拆开了的一根笔，嗯， 对，拆开了一根笔。我们再来看看，我知道今天组长带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钢笔，而且也是造价不菲 啊，对， 极具观赏性。 是的，我今天一共有四根笔， 嗯， 然后呢，这两根纯粹就是为了它的外表买的， 嗯。先来看，我们先来看看当家那支笔哈， 啊， 就是现在这一支。其实你从外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金光闪闪， 对，就超美。 对， 然后就根本不用，因为它特别特别的沉， 嗯， 它就写字特别不方便，所以，就是， 分量十足。 对，为了收藏用的。 嗯， 然后还有这根。 这根就是相对于来说就是日常很多了， 对，日常很多。然后它写字儿，嗯，也挺舒服的，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贵，所以一般也不会拿出来写字儿。 价格比较贵，瞬间眼睛放起了光芒。 然后我平时日常用的是这两根， 啊，这两支， 然后这支也是大家就人手一根。然后我这个就是它有出特别版。 哎，是的，我的这个钢笔其实刚才也没有跟大家说，也是一个就是特别版，可以给大家 对。 看一下，就是上面 夹上有个小造型的 小兔兔， 嗯，所以我觉得喜欢二次元文化小伙伴不妨去买一些，就是和动漫元素相关的，可能自己你看着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心情也会好起来。 对， 那我们组长要给大家看的第四支笔， 嗯，然后这一根是我现在就经常用的，因为它没有帽，它是就像圆珠笔一样，它是摁的。所以都特别方便，因为我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我那个笔帽老掉。 这是钢笔吗？ 对，这个是钢笔。 还有这样的钢笔， 是 第一次见。 它这个头就是、 这就是解决钢笔的便捷性啊！ 哇，真的好高级。 它也是钢笔头，它只是给它缩进去了。 啊， 对，而且它超级好用。 嗯， 对，我就是自从用了它以后呢，我就再也就是不会换成别的钢笔，就是它就是我的日常了。 嗯， 对， 因为它确实很方便啊。就是我们平常说在用钢笔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悲剧，就是你的钢笔头钝了，这支钢笔基本上也就是约等于报废了。 对， 但是像这种可以保护起来你的笔尖。嗯， 对对，是 的。嗯，那上半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那我们回到这个旷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笔，刚才大家也看到的是 整整是四拍的笔。下半场我们可以具体的去给大家讲，就是不同的用途或者说不同的身份去选择什么样的笔。那上半场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大概先分类，因为我知道就是旷野，你把钢笔是安排的非常的整齐，而且是分门别类的去安排的。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概每一块都是什么样的笔，好不好？ 好的。 我可以帮你一起。 对，好。 是的，可以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排呢，就是颜色比较鲜亮的啊，就是我觉得女孩可能比较喜欢。这些笔 大家可以看到，就下面五颜六色的这些。 然后这些笔呢，就是 非常 也有对特点也是各具特点的， 七个颜色就可以召唤神龙了。 有不同的材质，有金属的，有树脂的，有各种上墨的啊。 下面那个就是五颜六色的那个笔，好像中间也是透明的，是不是？ 对，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示范的笔，可以根据你墨水的颜色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所以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也很重要，比如说红色你可以搭配一个其他颜色的这种 墨水，对， 也会有， 包括衣服啊都可以一块搭配。 真的钢笔现在都要和服饰搭配。小伙伴们， 对，是的。然后这一排呢可能比较商务一些啊，就是显得比较稳重一点啊。但是也是各种材质，有赛璐璐的，有木杆的，有橡胶杆的，有金属杆的，有圆形的，有方形的。 是不是比较适合男生用的多一些？ 是的，对，像笔杆细一点的，中间这几款可能女士也可以使。手型的大小吧。这是两排。 是，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两排笔。首先给大家看的是这一排，哎呀，对，看着就很闪亮。 对，它的重量在1.2磅。一般的就是 原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然后它们都是贵金属的，一般都是纯银啊，然后或者是 在纯银上面还会有一些的雕工。那下边的呢？下边的也是五彩斑斓的一些笔，它主要的材质都是赛璐璐的啊。 这个说到了什么赛璐璐？赛璐璐是一种什么样的材质呢？ 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树脂材质，但是它的特点是它的颜色是很多变的。每支笔它的颜色色彩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呢，它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它的材料的稳定性可能不是很好。 就是不如这种贵金属或者是钢材质的， 对， 就是比较稳定。 对。 那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呢，比较有特点。然后上边这一排呢，就是它会有一些主题。比如说呢，靠近这边的这个是，前两年非常火的一个大的 IP， 就是一个网剧《权力的游戏》以这个主题来做的笔，龙家还有陆家， 所以就是算是合作款的钢笔， 对，合作款，对，然后还有木杆的笔， 木杆的笔， 杆子是木头的，那随着时间啊，或者你在手上把玩，它也会颜色也会变，还有剩下的会有一些古董笔， 古董笔，这个就很有收藏价值。 1920年代的，对，这 现在已经快100年了， 对，百年 传家宝，哇，真的是。 它很小，可以看当时的流行。这是女士笔，是 lady 女士笔，是很小巧的， 对，很小巧。 下边呢是代表现在钢笔各种笔尖，然后我总结了一排， 可能从外观上看不太出来，但是把笔帽打开之后， 下半场可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是的，可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也是非常辛苦我们的旷野啊。你知道这个可能大家从视觉上感觉不到它的重量，但其实是非常有分量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钢笔，也是一般情况下可能大家不太能够常见在市面上见到的，所以也是一饱眼福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那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啊，来把墨水带上来。 嗯， 这也是一种，也是很主流的。 这是属于比较主流的那种。 啊，很主流。 嗯、 比活塞的这种，它可能没有活塞触摸量大。 嗯。 但是它会很方便，能够如果这个坏了，可以很容易更换。 嗯，所以这也算是各有利弊。 对，各有利弊的、 嗯、 啊，这是一种啊、 嗯， 这是上磨漆的。 上磨漆的。其他的是不是就还有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啊、对、 嗯、 特别的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嗯、 啊，比如说这种是啊50年代的一种叫潜艇上磨的啊、 嗯、 大家看啊，这是 no touch， 就是它笔尖不会沾到墨水、 哦、 就能够把墨水吸上来。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啊？就是通过抽拉然后里边形成一种真空，把墨水能够带上来。 哎、 啊，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它往下摁的时候墨水是上去，往上的时候墨水是下来的。 所以要记得是和墨水的走向正好相反的。 正好相反， 啊、 很有意思的。 嗯，是的。 对，这种叫做 snorkel， 就是潜艇的上墨、 嗯嗯。刚才我记得还有一排笔是专门每一个笔尖都不太一样， 对， 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笔尖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看？ 好好好，这种大家侧面看看一下这个啊，笔尖看像一个什么造型？ 嗯、 是一个像不像一个海豚的头部的造型？有侧面横着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对，很像一个海豚，所以这个就叫 dolphin， 就是海豚尖儿、 哦。 嗯，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尖儿，现在的钢笔已经没有了。 这属于已经绝版了，算是。 啊，对，这个是60年代的笔。 60年代的笔。现在也有50、50、60年了， 对，比咱们年龄都要大、 嗯、哇、 啊、这 是自然的哇，那我要好好的 好 嗯， 这个请主持人给大家看一下、 嗯、 这个是嵌入件的笔、啊、 嗯， 这种笔现在这种笔尖现在也不多见了，这也是50年代的笔。 50年代的笔、 啊、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笔是一支10斤的笔啊， 10斤的笔， 对，整个笔是用10斤打造的，而不是镀金啊，纯金打造的， 也就是纯金打造的。刚才说了个10斤的笔，我说我的臂力什么时候这么好了，举一支10斤的笔都不费劲儿。好，我们再来看， 还有 嗯，下一支 啊， 来， 这个笔尖也是比较特别，叫 哇 胜利尖， 好开心， 串胜利尖， 胜利尖， 对， 用了它就可以胜利是吗？在考试当中。 这个尖也是很特别，书写起来效果就是比较硬滑，很适合就是学生来使、 哦、 写作业刷作业刷题。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支古董笔呢？ 对，这个也是60年代的笔。 哇，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朋友可能不太敢用这种外祖父笔、祖父笔、祖母笔。嗯， 像这一支可能大家上学的时候用过这种尖儿。 嗯，是的，这个感觉是比较， 对，你们看看 这个比较熟悉、 嗯、比较熟悉。 这个、笔尖你们知道叫什么尖吗？ 什么尖？ 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可能大家上学都用过这种， 嗯， 这个是按尖的笔，就是笔尖儿是藏在笔握里头的， 嗯，就是比较短露出来的部分。 对对对。 好， 那还有几种比较特别的啊，再给大家展示。 嗯，好， 这个笔尖是双斜尖，大家看啊、 嗯， 就是前后都可以书写，前后都有屹立的尖， 这就是传说中的360度无死角的钢笔。 无死角，对。 也就是我可以从任意一个，除了侧面， 对， 就是可以用任意一个角度来 书写。值得说的是，它前面跟就是后面它的细度是不一样的。 哦、 比如说，如果你签字，可能可以用前面，它可能书写的粗度达到1.0。那如果你想要细、嗯、刷作业，你使它的背面，它可能达到0.5。不同的粗细， 就是它的笔头虽然是一体的，但是正面和背面的笔头的粗细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嗯。那最后给大家再展示一种吧，这种是叫做长刀岩，它的笔尖是纯手工打磨的、 嗯、纯手工的， 对， 我先仔细端详一番， 是很容易出这个笔锋的， 嗯， 尤其从侧面看它是有一个， 嗯，可以给大家展示， 拿一个普通的钢笔的笔尖来对比一下， 嗯， 这两支笔， 这两支笔 你可以对比一下， 嗯， 大家可以看看笔尖是有什么的不同，侧面，尤其把笔尖的侧面给 侧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对对， 嗯、反正我是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小伙伴们来抢答一下。 嗯， 好，不等大家抢答了，我们公布答案吧。是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长刀岩的笔，大家看 一个 笔尖，它就是 哦，它有一个球。 对对， 是不是？ 是很锋利的，其实打磨是很犀利的。这种在写字的时候很出笔锋啊。 哦。 是专门的一种很特别的尖儿。 嗯，不敢玩笔头了，待会儿再工伤了。 主要市面上是这些吧。 是刚刚给大家就是展示了很多各种各样笔头的笔，其实说到这些笔头，也不得不说这个钢笔的粗细，就这个写出来书写出来的这种笔画的粗细，好像也会有专门的那种代码来表示，是不是？ 对，是的。 就我们经常在买笔芯的时候也会看什么 F 啊，什么 E 啊，经常有小伙伴就会搞混。 对， 它到底是怎么样命名的呢？命名规则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也是只知道 E 和 EF， 但是我不知道它们分别是就是到底多粗。我个人觉得就好像每一款钢笔它不一定 E 就多粗，它有的时候这款可能就稍微细一点，然后另外一款就可能稍微粗一点。 所以咸鱼觉得虽然标明了 E 或者 F 或者 EF、但是它会根据每一个厂家品牌的不同，笔尖的粗细也会略有差异。 对，会有差异，有的时候差异还挺大。 矿也同意吗？ 我同意的，主要是根据他当地人的就是书写的习惯不一样。比如说像欧洲的笔，他们写字就是比较圆润啊，比较喜欢粗一些的，所以他们的 F 跟咱们亚洲品牌的这些笔的F 尖是不一样，他们要比他们要粗。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购买钢笔或者购买水笔的时候经常会忽略这一点。 是的， 买到不合适的笔，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既然它都标明了 E 或者 F， 那它一定是一个国际统一的标准，但其实是根据品牌不同有所差异的。所以大家在就是购买笔之前最好就是去弄清楚自己要买的这个品牌、它的笔尖粗细到底是多少，这样才不会对试写一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也开始试写环节好不好？ 那可以啊。 那应该按照一种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类别来书写，就是我们先来试什么、 刚才就是既然主持人提到了粗细，咱们可以拿不同粗细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先体验一下什么 F 啊、E 呀、它到底是多粗多细好不好。 比如说我现在拿出来就是一个B 尖儿啊，这个是 broad， 这些都是已经上墨的。 没有上墨的，这是一支没有上墨的50年代的古董笔。今天在这节目里头可以给大家蘸墨试试。 那我们 不是咱们蘸墨可以， 这 是我自己的那个留存的。 同志们，特大好消息啊！50年代的古董笔要在今天奉献出它第一次试写的过程。 还好。 这个不会对笔有什么损伤吗？ 不会的啊，试写。像专柜也会让大家试写。 哎，其实我很好奇啊，像我们经常说这种古董笔，比如它已经经过了百十来年的这种风霜的，哇， 这个粗细，主持人给大家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broad， 就是粗最粗的尖儿，就是这种效果， 这是最粗的尖， 对。拿白纸可能看不出对比啊，但是如果在横格本上写就很粗了，很难爬格子、 好像这个比较适合于签字什么的吧，要日常写是不是稍微粗了一些？ 对，稍微粗了一些。 这是算是什么 F 还是 E 还是？ 这是 B， 是 broad， 是最粗、 是最粗的 broad。 对、B 尖。 刚才那个问题没有问完，就是说像这种古董笔的话，它长时间不用会对笔有一个损伤吗？ 是，所以刚才我拿这支笔的时候也有点忐忑，因为几十年没有写，我还怕担心它不出水，但是一笔出水还效果还是不错的， 说明这真的是 做工好， 运气比较好， 笔的质量非常过硬。 我可以再拿一支细一点的笔，然后给大家试验一下啊，就是。 而且大家说这个耐摔性，我觉得如果说那个平常用的是古董笔的话，一定会注意这个方面吧。 正好。这个是一支粉色的墨水，然后咱们试一下，这是粉色的笔啊、然后可以试一下。 大家在练书法的时候，经常会说要写永远的永字，那在试笔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可以就是书写的笔画，或者是没有这种讲究，是不是？ 对， 随心所欲。我们 这两种粗细可以给大家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矿野在 手账本子上写了很多个八哈，我觉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的一些愿望。 这个八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啊，也是有讲究的。 对，为什么那个试写都要写八呢？因为他会把笔尖一粒的各个角度都写出来，如果这个笔非白或者不顺滑的话，八它一定会有断墨。 我还说呢，我说这心里想的事儿不能写到本上，开个玩笑。 是， 那我们这个比较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样粗细的？ 这个是 F 尖，而且是日本笔的 F 尖。 日本笔是偏细吗？还是？ 对，它要比欧洲笔的 F 尖要更加的细。 嗯，那我们这个粗一些的， 是欧笔的 B 尖啊。 欧笔的 B 尖， 对。这两个 比刚才那个看这个粗细是差不多吗？还是稍微细一点？这样 实际上是一样的 啊，一样的。 对，而且它的纸的材质对于它的墨迹也有很大的影响。有的阴纸，它的墨就会粗一点， 这个，很重要。 对，大家写毛笔字也有这种感觉。 是的，刚刚给大家展示了这种不同粗细的笔尖会对书写造成的影响。那像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很多都是学生嘛，大家平常可能就是日常会有大量的书写，包括考试的时候也会要求你要写的既快，而且你的手就尤其是文科生嘛，就是经常会答那种文综的卷子，最后写的手都麻了。那有没有就适合学生党用的，既价格比较实惠，而且就是书写的效果和手部的舒适感都比较能够兼顾的钢笔呢？ 在这里呢，就比较推荐大家钢笔比较硬滑一点的，这样在长时间书写的话不会觉得累。 是钢笔头要硬滑一点？ 对，笔头要硬一些。是什么叫硬和软呢？我拿一个软的笔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现在 这里边我不蘸墨，但是大家看一下笔尖的变化。当我出纸的时候， 我帮旷野来举一下摄像头哈， 大家注意看笔尖，看有没有变形。看它，当我接触纸的时候，它笔尖就一分为二，分叉了。 可以再稍微离， 我再离近一点啊。 不行，太近，这样可以。好，总之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它这个笔尖有微微分叉的趋势。 你看这个可以给一个特写。 是的。好，我觉得 笔尖就比较软， 这个是会造成什么样的？ 如果长时间书写呢，肯定会比较累啊，没有就是硬尖啊，写起来那样的顺滑那样的。 所以首先就是要选择一个硬尖， 所以我觉得硬一点的，然后细一点的，像大家学生们刷作业啊，这种可能比较合适吧。 而且钢笔其实也是个消耗品吧，它大概的寿命，如果说你每天书写量比较大的话，能保持在多长时间呢？ 主要是还是要看它的笔尖的素质，主要是它的这个伊利的这个点啊。所以你写的时间的增加，它的伊利会越磨越平。当它磨平了磨没了的时候，这支笔就寿命就到了。 所以要看这个部位它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看的这支笔还有多少的寿命。 一般来说金尖的话会相对耐磨一些，使用寿命。 但是如果说学生党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笔是比较性价比高的呢？ 其实刚才那个这几位展示这些笔都不错，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就是有什么像我们的这个学生党来推荐的比较适合他们书写的笔？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系列了，这个就超好用，而且还便宜。然后要想再便宜的话，就是这个。 可以打开笔帽给大家看一看。 对， 上面都有没有上水？ 我这个没上， 没 上，都没水了。因为这都是第一根了嘛，第一根就可能好粘就没有用，然后里面水就都干了。 我这个有水。 哦，那你来，对， 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但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笔还是就比较常见，可能大家购买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啊。 对， 要选择的笔是哪一个呢？ 这是 EF 的。 刚才其实说到 E 和 F， 它的那个粗细就是排序到底是什么样？ 最细的应该就是 EF 或者是 XF， 它是 extra fine 的一个缩写。 然后 是 F 就是 fine， F， 然后再粗一点 medium 就是 M 加 M。 然后再粗一点的就是 broad， 就是 B 尖。 最粗的也就是 B 尖了。 对，现在最常用的，大家常见的就是这些吧。 那我们组长困准备好了吗？ 然后对，这个就是这几根笔用出来的。 这都是 EF 的， 这三根全都是 EF 的，但是我手里拿的这根是欧美的笔，所以它就特别粗写出来， 最上面的、 这 个、 对，最上面这个 可能就不太适合平常写作业吧，我觉得、 因为会写的很就 一坨一坨的、 是的， 然后这个就是中间的那个了， 可能笔尖比较细的会稍微的好一些， 这个可能是最细的了。 嗯， 这个写字还是挺好的，就是说那种长篇的那种、就写出来就 其实你们都在讨论笔尖，但是我觉得这个笔的舒适性经常会看那个笔杆的垫手的这个部位是否舒适、 像这根就这根欧美的这根笔， 嗯， 它就三角形的，而且它这儿就是握笔的这个地方特别软， 嗯， 所以它写字不累，特别舒服， 会有一个缓冲， 对，而且它很便宜，就是有点粗，它 EF 尖是稍微粗，所以但是它性价比还是算不错的、就80块钱， 嗯、那确实是非常适合学生党来使用了。 对， 那我们的困困我知道有一支特别舒服的笔用起来、 不过不是钢笔， 嗯， 这个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橡胶的软垫子， 对，这有一个软垫， 嗯， 这是最近最喜欢的一根非钢笔类的， 嗯， 非常舒服。 这是水笔吗？ 对，这是水笔， 水笔， 对， 其实可能大家现在用水笔更多，反而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买一支这个趁手的水笔， 对， 适合大量的书写的， 是的，这个手垫真是非常的舒服， 嗯。是，那我们刚才就是跟大家聊了钢笔哈，那我们知道在这种手账用笔之外呢，除了钢笔还有很多类型的笔，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都有哪些类型的笔好不好？我已经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彩笔了。 对，现在就是手账现在一般用什么针管笔啊，然后水彩笔、马克笔啊。马克笔，对， 我们拿出来一样给大家看一样说一样好不好？ 先说这个吧，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小美那个升级版 啊，升级版的、 就是可以这么来回调颜色的、而且它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自己配笔芯里边 的 颜色的、而且最神奇的是它这儿还有一根是自动铅笔，哎，是哪根来着、这根它就是， 哇，那这根笔设计的很有小心机， 特别好，对，就是你不用那种避免那个铅笔盒里边一堆笔，然后不知道用哪根、就这一根笔就搞定了， 方便， 对， 嗯，其他的，空空那边的彩笔，这是 我 搬的水彩笔吗？ 很多都有、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针管笔， 针管笔，针管笔是说它比较细，所以叫针管笔吗？ 对，它是那种类似于手绘的时候特别细的线条都可以用这种笔来画、 那待会儿空空拿出来一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咸鱼和组长先来介绍一下其他的笔。 这个、你先说，这个、也得解一下 啊、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中性笔， 中性笔， 然后中性笔呢它就是你它品牌现在特别多、 嗯、 所以你要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流畅度顺滑度还有那个它握着是不是很舒服、 就还是要考虑 对然后 选购钢笔的那几点， 对，然后那个中性笔的话、一定最主要的就是它是不是写完就干，就像有的那个中性笔一写完，哎呦你手一蹭它就滑了，就纸就特别脏，所以 这个墨凝固的速度比较快的笔一般来说是质量比较， 对，就是比较好的、对，一定要选择就是快干型的，然后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就属于握笔姿势不太对，永远写下一行的时候会把上一行蹭成 对 黑色，可以看一下针管笔， 这个还不是那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针管笔，这是、是这样的， 态针管 笔，是这样的，也算是针管，然后但是它没有那种专门绘画用的针管那么细，是这样的。但是针管上面还有一节是那种专门用于画画的那种。 一般针管笔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多？ 一般是绘画相对多一点， 就画一些细节的勾线， 绘画的描线、勾线之类的、用那些比较多。 其他的呢？难道没有人说一下什么马克笔啊、 马克笔、 荧光笔啊？ 有。 你先来， 我这个是荧光笔，画重点用的， 画重点用的， 我喜欢，对，比较粗，但是我喜欢这一根的一个，它这个中间不是普通荧光笔那样是实心，它是中空的，你画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你画的地方的、你可以看到你画到哪儿，看到中间那个透明的地方了吗？ 哇，这个确实是非常的 这个 神奇、 特别人性化， 对，特别人性化， 人性化， 然后它是一粗一细两个头， 可以拿一张纸给大家画一下，看一看， 你可以现场画。 像这个你画过来、画完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下边的，看 就它可以、你可以看到你画到哪个， 对，你可以看到你画到哪个， 就不会画歪了，是有时拿那个实心画画就上去了， 画画找不着了就、 其他种类的 还有这种的彩铅， 彩铅、 这个是水溶性彩铅， 它是有那种油性彩铅， 有有的有的， 嗯，像这个画画来说用的， 这种是可以你上色之后再用水印一下，就可以像是类似水彩的效果， 嗯， 它最后不会有笔画的那种感觉，它可以融开。 是不是经常很多就是大大在用这种彩铅的时候会配上水， 对，会抹一下，就是这种笔，对，水溶性的， 嗯，很多大大用的其实是水彩， 嗯， 我也带了一盒，不过 可以给大家简单。 就这样，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哈。 两边非常脏， 这个是那个固态的水彩， 哦， 对， 这就是专业画画来用的一个 东西。然后配的是这种， 嗯， 这种 专门上色的笔， 嗯， 其实我觉得以后节目可以给大家就展开来说一下这种彩铅和水彩的使用。 这个是跟那个也可以配套用的， 嗯， 就是懒人型的自来水。 哎，懒人型的笔， 对， 听一听了。 像比如说刚才这种的笔， 嗯， 这种笔是要配水用的， 嗯， 这样它才能把那个固态的融开。这种啊，它自己这个后边是可以上水的， 很神奇，啊。 像这个里边，不过这个是不透明的，这里边是可以上水的， 嗯。 然后这个笔头是也是那种毛笔尖， 嗯 嗯，你这样挤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到水滴下来， 啊，可以看到， 对，对。 好， 这个是自己就带水的那种。 是的，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各种样的笔哈。其实我们知道今天主要介绍的是钢笔嘛，钢笔除了写字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处会把钢笔做成画。我们今天给大家选了一些图片，其实都是旷野给我们提供的，这样我们简单给大家过一遍，然后有一些重点的地方旷野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哎，我想到了《头号玩家》里面的那个哥斯拉和那个金刚，画的 是当时金刚电影上映的时候， 啊， 一个笔友，然后速写的这么一个。 嗯，可以看到，就是钢笔画特别适合去写生那种现实主义的画作。 其实它也突破了咱们钢笔只能是黑色的墨， 嗯， 这样的固有的印象， 嗯， 它也能呈现五彩斑斓的效果。 对，而且你看威尔利特画的多么的好。 对， 还有这个是，这都是专业去有美术功底的， 啊，对对，是的啊， 来画出来的。 而且它钢笔通过不同的笔触粗细啊，也能够呈现出这各种的效果呢， 嗯， 啊， 是的，嗯，看我们这个大圣画的也非常好， 对， 包括建筑的一些写生。 说到建筑啊，其实建筑系他们都是需要有钢笔速写的这些功底的， 嗯，所以可能平常更会接触到不同样的钢笔， 对， 是不是对钢笔的要求也会很高？ 对，首先最基本的，首先是细，然后刚才主持人说的不能漏墨蹭一手， 嗯， 否则整个画就毁了。 这是属于基本性的。 基本的， 对。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一些，这是属于， 其实这是色 卡，各种颜色的墨， 啊，对，嗯。 那这个呢？这个我看专门画了一个圈圈出来。 对，这个是我们看那个左下角它。有那个字迹，他写出的字迹就是粗细变化， 啊， 对，可以写出这种效果的， 嗯， 啊， 花体字， 对， 非常漂亮。这个就是要有那种可以写出笔锋的笔来去 啊，这个是必须笔尖要软，嗯，就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那支笔，很容易分叉的笔， 啊， 它能够写出粗细的变化， 就是要用你的力度去控制它的粗细。 对对， 大家可以看非常厉害，这是大家的国民老婆是吗？嗯。好，我们再看看下面各种各样的花体字。 对，这种就是弹性尖或者是法兰笔吧， 嗯， 都能写出来。 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笔，其实有笔也要有一瓶好的墨水，这是从网上找来的图， 嗯， 可以看到现在的墨水已经颠覆了大家以往的那种蓝黑色或者黑色墨水的固有的印象，已经有很多好看的颜色，而且大家也都是常常给他们起一些很诗意的名字，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也不妨来选择一支自己喜欢的笔，选择一支就是大家选择一瓶大家非常喜欢的墨水来配着用。而且根据不同的用途或者不同的这种效果，可以做出不同的搭配。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旷野组长咸鱼酱和困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 谢 四位辛苦了。 谢谢，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的官方直播账号。同时呢，我们的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拜拜。